每天呢，给自己一个微笑，给自己一杯好的花茶，一份好的心情，给予别人一个善意的微笑，即使不是笑颜如花，也一样的能够留下一片温暖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，也是女人的啊。女人呢，走出闺房，走出家庭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熬成黄脸婆哦。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啊，感觉呢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玩耍的日子当中了，是吗？所以呢有的时候想一想，人嘛开心就好，干什么找那么多烦心的事儿来麻烦自己呢？不过也是，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的话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家很重要了，是吗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听来自戴佩妮带给我们讲述的是我们的故事。没错，每个人呢都在写着自己的故事，多年以后呢回头过来看一看，变成了一本名字叫做是回忆的书。自己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，你想要什么，想得到什么，一定要自己牢牢抓住哦。 是你的小孩子，我承认我喜欢你唱的那首老调子，所以我孝顺地跟着你哼，那我老的时候才会记得，聊一聊我们曾经做的傻事，醒来以后是不是就有解释，原来承诺两个字累人一辈子，也轻易让人勾勾手指，聊一聊我们曾经错过的事，是否在失去以后才有价值，原来梦想的种子要用一辈子的执着来等待它的果实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钟辉。我想呢，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呢，坐一整天呢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儿了。那可是你知道吗？久坐的对于身体的危害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大的。比如说呢，腰围、腿围变粗啊，臀部变大，屁屁下垂，越坐越胖，越坐越丑，这一定是必然的。所以呢，连坐两个小时会抵消身体运动20分钟所锻炼的心肺能力，影响体能，削弱运动效果，缺乏运动会逐渐减少人的耐力和身体的柔软度，那日常的生活呢也会觉得变得是越来越累啊。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办公室，离开那张凳子，好好的让自己运动一下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效果， If I Had You， 来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吧。 没错，现如今呢，竞技类的节目呢，占据着我们电视黄金档的时间。就比如说歌唱类的比赛吧，那很多呢爱唱歌、会唱歌的人呢，出现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啊。再加上几个可爱的导师选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惊喜的成员啊，这些呢总能够占据我们的眼球。就算看得不开心，吐吐槽呢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呢这是一个全民娱乐的大时代啊。那所以下面出现的这样一位歌手呢，也是让我们从歌唱比赛认识到他的一位。即刻俊逸，即刻出发。 唱歌时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跳穿过眼眸，你成了以后唱过的心都看懂。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。即刻出发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。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。

我们说能像朴树一样任性的歌手并不多啊，一首歌写两年，可是他是朴树，也是一个传奇。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朴树的《好好的》，那作为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《好好的》传递出朴树目前生活的一种态度，释放自我，追求自由，坚持热爱。明朗的节奏像极了清晨的阳光，温柔的有点耀眼哦。那所以歌曲告诉我们，你看不透放不开的人生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所以能让自己好好的任性一次吧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。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不过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，同样也希望得到你的青睐。来，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安达罕是新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，学名驼鹿，威武敏感。有尊严，顾陶导演以憨达罕为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，通过讲述鄂温克族人正在消亡的狩猎文化，提醒人们要尊重别人的文化、语言、信仰与生活方式。陈鸿宇以这部纪录片为灵感，创作了新歌《憨达罕》，歌词由他亲自填写，反思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内心和现实间的冲突与矛盾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鸿宇《憨达罕》。 我曾是这山林中一个驯鹿者，见过花树的渴望，也吻过它伤疤。雨后河抱的水碗，我来照镜子，头上照惹了一朵淡色的相思。凝固沉浸刀下叹息荒唐的年纪，红明折叠的忧伤都躲进你眼里，像张一 复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。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，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我们说如果你小的时候看完一篇文章就能够写出一篇读后感，长大之后呢很可能看完一本书呢就能够拍出一部电影了，也就像很多歌手一样，看完一部剧看完一部电影呢就萌发出了一首歌曲。所以呢潘玮柏也是这个样子，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，来自他的24个比例，听听看吧。 体内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，不知每秒密码在异度空间里一瞬间转动，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知请你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，各个个体都在分离，其实几个种族就在我心底，就是不是黄金比例，他们乱名喜欢加力，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神迹、我有个秘密秘密藏在我的心里心里，本质它毫无相信，不知谁先死的时机，起码要告你、我随时会爆发、你看的是我但你看的并不是我，你面对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，你的细胞存在蠢蠢欲动，不知每秒密码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，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知请你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 这是来自潘帅带给我们的24个比例啊，开创了5级的黄金比例。那生活当中能够迅速的转换自己的角色啊，非演员莫属了。但是呢，歌手也可以做得到。那虽然现在是寒冬腊月啊，但是呢，春晖呢依然能够感受到明媚的阳光，有一种让我们可以瞬间融化掉的一种感觉。那不知道这样的灿烂的阳光和正能量有没有感化到你呢 ？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希望每一天带给你的音乐呢，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是更加的阳光，更加的灿烂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咯，那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可以让自己再次的加满能量。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。 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，一整夜翻阅过去画面，快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，只看到那双你送的鞋，走一步又一步，我才发现绕了个圈，走了几年又回到原点，你说